手，肩上的爱那么重，就不怕疼痛。 用眼泪亲热，跨过了艰辛这一扇门后，真的有天空。 为了你而活，为了你而梦，为了爱我会撑到最后，让世界都无用，守着你的人是我。 为了你而活，为了你而梦，笑了再伤心无法划破，被命运在逆流，就算错了也不退后。 也绝不敢让，自己怎么好？

十七点整。